你说好冷的像水仙，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 收录于1979年9月发行的专辑《First Love》中的陈百强的经典代表作《眼泪为你流》。陈百强除了声音纯净如雪、外形俊朗高贵、服装品味极佳之外，还成为偶像派中创作型的歌手。这张专辑中的《眼泪为你流》便是由他自己创作的，给香港乐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创作风潮。 眼泪在心里流，此际怎么开口？前事在心里漂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。眼泪在心里流。

许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。 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。